房门，南来月色阵阵秋风，营房里隐隐传来同志们的欢笑声，幸福的时刻想起了从前，他心里像欢河滚滚翻腾，悬梁紫禁，留下个小泪风，孤苦伶仃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。留给那辛苦在生产建设为国不伤多立功。 这就是雷锋同志的一件要事，愿大家时时刻刻学